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傅正，我是一名企业的员工。今天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写给渐渐老去的自己。寒意浓浓，露水一横，年岁渐长，岁月的风霜爬上额头，那些得得失失的志锄，浮浮沉沉的心境，全都化作一道沟壑，停留在老去的年轮。一起走过的路，一起看过的风景，却全都驻扎在心间，惊艳了时光，又温暖了岁月。抬头凝望镜里的人，变得仿若隔世，是否看见皱纹静悄悄地奔赴眉心？是否看见眼角的光芒变得饱满杂乱？是否看见鬓角升起的苍凉的白发几丝几缕？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也堆积了太深的心酸，东风厌倦了漂泊，岁月也难得沉默，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既然所得皆所愿，不如就往这处安身立命。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良。 2008年2月14日，嘉安市情人节。傍晚时天下起了小雨，街灯柔和，情侣们牵手而行。这是一个属于浪漫的日子，但发生在浪漫日子里的事情并不都浪漫。22:13，雨停了，嘉安市银行加班的职员们也终于三三两两地 离开了银行的总部。繁华热闹的金融街渐渐地安静下来。最后一名职员离开之后，银行大厦的安保人员开始检查各处的进出口，确认无误后返回安控室，启动自动化安全系统。次日凌晨一时，银行大厦某间办公室的中央空调的通风口突然被移开，五个黑影无声地进入了这间办公室。他们将窗户遮严，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输入正确的密码，进入了银行内网，入侵安全系统，令监控系统失效。然后五个人悄无声息地摸向保险库专用通道，那里通向地下三层的贵重品保险库。五个人撬开了专用通道的门，四个人进入，留下一个绰号壁虎的人在外面做接应。漆黑之中，他们并不知道那台电脑自检到系统遭入侵已经重启，头顶的红外线监控探头早就对准了他们。安控室里的安保人员也报了警，现在正悄悄地包围过来了。进入地下通道的四个人带上了夜视仪，其中的电脑专家破解了独立警报系统，其他三个人则用专业设备切割保险库外的六道防弹玻璃门，暴力解除玻璃门间的真空隔离。六道门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少阻碍，从美国买来的专业设备果如卖家夸口的一样好用。四个人喜气洋洋，似乎盗窃银行保险库是一件无比轻松的事情。他们并没有发觉通道内墙壁上那些偶尔闪烁的红光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电梯通道两侧的安保室内五六名安保人员正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盯着监视屏幕。凌晨1:15，四个人终于来到了地下保险库的合金大门前。这扇大门号称原子核爆都挡得住，但是最轻微的破坏行为也有可能触发警报。四个人停下了，开始商量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头顶无声地探出五只金属柱体，仿佛令人生怖的机枪枪管。四个人毫无察觉，仍在继续的密谋，不一会儿便有了决定。两名擅长开锁的专家各自行动，试图用高超的开锁技术打开主副锁。一名电脑专家则开始破解指纹及视网膜密码系统。但是他们刚将万能钥匙插进锁孔，便触发了自卫系统，灯光大亮，警报声震耳欲聋。走，撤退！四个人中的头目蝎子大吼一声，并向那六道被破坏了的防弹玻璃门跑去。两位开锁行家和电脑专家并不死心，还想继续尝试。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头顶的金属柱突然发出了刺刺啦啦的电流声，三个人仰起了头，然后看到他们此生最后的壮美的一幕。一张巨大耀眼的金色电光织成的电网从天而降，三个人连惨叫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便化作了三团巨大的火球。合金门前 顿时充斥着令人作呕的焦糊气味。暂得逃脱的蝎子惊恐万分，一边跑一边通过耳麦大声地喊着，行动失败，他们都死了，都死了，比火准备拉我上去。但他的话音还没有说完，防弹玻璃门突然间动了，向下沉去，直到六扇玻璃门变得完整无缺，蝎子被困在了隔断间，不停呼救，但耳麦里寂静无声。玻璃门间的空气开始被抽走了，蝎子仍在挣扎，他拔枪向玻璃门射击，但毫无用途。空气渐渐地稀薄了，当蝎子意识到无法逃脱的时候，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银行外，安保人员和赶来的警察包围了整个银行大厦，银行内安保人员则将包围圈缩小到保险库专用通道，但那名留在电梯外的贼却无影无踪了。从监视器上看，那个蒙面人只是跑到了墙角，然后突然跃起，便从镜头中消失了。安保人员和警方对银行内外搜查了两遍，却一无所获。金融街的另一头，雷一鸣和李香秋坐在一辆奥迪 A6 里，银行保险库内外发生的事情他们都听得清清楚楚，包括蝎子的死和壁虎逃走前的话。 雷老板，下次别找我干这种没有把握的活儿。 雷一鸣抬手示意开车，李香秋轻轻笑着说，哼，活佛的预言没错吧，这件事只有那个人才能完成。雷一鸣皱了皱眉，那么他有什么弱点吗？重情重义。李香秋侧着身子直视着雷一鸣的眼睛。哦，雷一鸣闭上了眼睛。既然这样，我倒想看看他到底有多重情重义。哦，那就执行三号方案吧。 说着他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这个时候，整个金融街几乎停满了警车，警灯闪烁，从远处观望，仿佛燃起的火光。13天后，天哥从西藏军区退伍7年了，一直过着普通的生活，普通的五官，普通的发型，普通的身高，再普通不过了。即便站在人群的最前头，也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是他那双眼睛在黑暗中会闪闪发亮，像是刀刃上流动的光，又像是劈到头顶的闪电。任他是谁，看到这么一双眼睛都会打个寒颤的，有一刹那芒刺在背的感觉。只可惜和平时期，田哥这样的人离开了部队，那一身的杀人之技就再无用武之地了，生活在普通的人群间，一切都要重新学习了。刚退伍那阵子，田哥适应的并不好，但他有一个当幼教的妻子唐一鸣，耐心极好且教导有方，在 极短的时间内就把它改造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收敛锋芒，学会假笑，学会在纷繁的日复一日的生活里看到希望。可天哥总有一种感觉，这样的日子会结束。他生来就属于峥嵘激荡、刀光剑影，血管里奔腾着不甘平淡的血。七年时间转瞬即逝，天哥在漫长的蛰伏中渐渐地遗忘了曾经的雄心壮志，真正地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现在他有个绰号叫田倔头，不管什么事都认死理，一种军人式的倔强，这也是他仅存唯一的特别的地方了。2月27日，天哥一次申请了16天年假，与几名驴友驾车至素有西藏小江南之称的亚东县，然后徒步向帕里镇的卓木拉日雪山行进。沿途还可以参观华天集团在西藏的某个投资超100亿的大项目，据说犹如长城般雄壮伟大。五男一女，六个自驴友论坛走到一起的人，由初认识时的矜持到豪爽的大笑，陌生感几乎在集合地自我介绍完毕的那一刻起就消失了。他们分别是领队张良石医生，赵湖房地产公司策划，许放工大学讲师，王亚雷图书编辑，周圆圆华天集团管理人员。他们都是自驾车到达亚东县，然后背着旅行包上路的。六个人都尽情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说说笑笑，仿佛已脱去所有的伪装，回归了自然。周圆圆的出现让天哥意想不到，因为他们是一个集团公司的人，是华天集团内唯一让天哥侧目的两位女性之一，另一个是温州来的女投资商李香秋，那是唯一肯深入企业底层查看运营环节的妇人。对于周圆圆，天哥并不陌生，她是华天集团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寿元的助理。副总经理刘寿元神龙见首不见尾，平时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周圆圆在打理，因此每次回集团汇报工作，副总经理的位置上坐着的总是周圆圆。两个人在集团交谈过的话加起来也不超过10句，如果不是胸前挂着副总经理助理的胸牌，不管是谁对上周圆圆那双漂亮而又锐利的眼睛，都会误以为她是那个部门的经理。在田哥的印象里，周圆圆是那种精明强悍但坚决意志晒黑、注重皮肤保养的白领女性，却没有料到她竟然也是徒步旅行的爱好者。看到了周圆圆，田哥就不自觉地想到了那位副总经理。虽然只有在年会上才能见到一两面，但是田哥总觉得刘守元像一个人，他敬重的老首长，素有铁将军之称的西藏军区某部的团长。不过很可惜啊，只是相貌相似，名字完全不同。 离开公路线之前，他们见到了华天集团在西藏亚东县的建设项目。让人意外的是，整个项目被看不到头的高墙围了起来，根本无法见到里面的情况。不过工程似乎已经停工了，高墙内死寂无声。离开了项目基地之后，领队张良石把队伍带进了绿意盎然的黑光峡谷之中。据说这里有一条通向卓木拉日雪山的捷径。他们进入黑光峡谷时是下午1:05，张良石计算着时间，必须在下午3:30之前找到上次的宿营地。这个被藏民们称作黑光的峡谷，在4:00的时候就会准时的黑下来。这个季节虽然没有山洪的威胁，但是在昏暗的林子里乱走显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因此6个人加快了行进的速度。据张良石说，这个峡谷的林子的深处有一片3米多高的石林，层层相套，仿佛神仙留下的神秘莫测的石阵。石林里面不冷不热，还能看到星空，那正是野外宿营的绝佳地点。在经过一段漫长而泥泞的山路，转过一个山坳后，张良石说的那片石林赫然立在眼前了。石林比张良石说的要小，只有30几块巨石竖插在坚硬的土地上，仿佛30几把没有柄的战刀，颇有几分鬼斧神工的味道。6个人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近20分钟，因此张良石一进入石林就开始催促大家支帐篷，做好宿营的准备。等到6顶帐篷支好后，刚好是下午4点，天空突然间就暗下来了，原来明亮的林子一刹那就黑了，就好像那黑暗是活的巨兽一般，强硬地把光明挤开，挤到半空中去了。天哥目瞪口呆地望着这大自然的奇景，好半天才合上嘴。他在西藏当了7年的兵，但这种奇异的景象还是第一次见到。就在田哥刚刚回过神来的时候，忽然发现周圆圆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他的身边，还握住了他的手。不过这毫无暧昧的意味，周圆圆在他的手里塞了一张纸条，同时低声告诉他回去再看。在昏暗的光线下，天鹅看到周圆圆的脸是严肃的，眼中甚至有某种犹豫和迟疑，不像是在开玩笑。而且就在周圆圆贴到他耳边说话的时候，天鹅能够感觉到身旁的巨石的后面有一双眼睛盯过来，有一种田哥熟悉的东西在那双眼睛里流动。但是等他扭头看，巨石旁边却一个人影都没有。天黑了，6个人吃完了晚饭后在石林里休息。帐篷的外面始终有风声，细听时却又是在头顶，有时像狼嚎，有时又像猫叫春的声音，再仔细听又仿佛是一群屈死的冤鬼在哭泣。天哥在自己的帐篷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再次打开了周圆圆塞给他的字条，上面只有5个字：小心张良石。而字条上另有文字的压痕，

六顶帐篷都安安静静，似乎没有惊动任何人。天哥钻回了帐篷，拉好了门，在微弱的光线下把碎纸片拼贴复原。纸片并不完整，中间和后面都不见了，仅存的部分上只有四个字：小心，天哥。字迹是周圆圆的，缺失部分的内容是什么呢？拿到字条后，看完了撕碎的人又是谁呢？天哥轻轻地揉着太阳穴。这次徒步探险旅行看来并不太平。天哥这么想的时候，帐篷的外面又响起了脚步声，这次离他非常的近，似乎那个人就在他的帐篷的外面。天哥猛地拉开帐篷的门，可外面依旧是空无一人。对面的帐篷也拉开了一道缝隙，王亚雷的眼睛在昏弱的光线里格外的明亮，像两点鬼火。他也听到了脚步声，但从透明的窗看出去，却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两个人的交谈声惊动了其他的人，帐篷的门都拉开了，原来六个人都听到了那个脚步声，但都以为是谁起夜上厕所。不过这脚步声也太频繁了，以至于张良时认定这个人是尿频肾虚了。原来阴森的气氛被张良时的话给化解了，几个男人开始说些色而不淫的笑话，几个大男人的段子让周圆圆的脸色微红，她笑着朝男人们啐了一口，恨恨地丢下了一句臭流氓，就伸着懒腰回到帐篷里。不一会儿灯光熄灭了，他睡了。但周圆圆真的睡了吗？这个女人像是计划着一场阴谋。田哥的目光在几个同伴的身上扫着，每个人都似乎很坦然，无法判断那张字条是写给谁的。那么在阴谋展开前，五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潜伏的不安因素。天哥这么想着，脸上仍旧保持着招牌式的无害的假笑，继续隐瞒真实的自我。聊天在十几分钟后结束，张良时要求大家尽快休息，因为明天就要走的路那是需要体力的地段。夜深了，六顶帐篷里的微弱的灯光都熄灭了，然而在帐篷外面那个神秘的脚步声再次响起，不紧不慢，在每一顶的帐篷外面徘徊着。第二天一早，田哥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看了一下手表，刚刚五点一刻，这又是西藏高原独有的奇特的景象。田哥钻出了帐篷，发现其他人居然都起来了，周圆圆正在做早饭，五个人围成了紧密的一圈。田哥皱起了眉头，感到被孤立了。你才醒啊，快过来，我给你留了一份。周圆圆声音清脆的招呼着田哥。王亚雷端着镍合金的饭盒，大口的喝着汤，额头上满是油汗。他转过身，笑容诡异的对田哥说：你要是再不起啊，嘿嘿，我就把你那份也吃了。他这么说的时候，勺子捞上了一根微微颤动的手指，他塞进嘴里咯吱咯吱地咀嚼着。天哥一惊，顿时从梦中醒来了。 外面真的已经大亮了。天哥舒了口气，抬起手腕看了看防水手表，竟然真的是5点1刻。帐篷的外面有交谈的声音，天哥拉开了帐篷钻了出来，看到5个紧密围成一圈的背影，仿佛在阴谋地策划着什么。天哥的后背窜过了一阵阴风，他掏出了昨晚分到的那只大熊猫点上，辛辣的烟雾直刺进肺里，这感觉不像是在做梦啊。天哥挠了挠头向天空看，朝阳把几片薄云染得血红，艳丽无比。 你才醒啊，快过来，我给你留了一份。 周元言声音清脆地招呼着天哥。天哥刚刚平复的心跳猛然加速了，他看向了王亚雷，然而回身说话的却是张良石。 你再不起啊，我就把你那份给吃了啊。 天哥一愣，这个时候王亚雷也转过了身，敲着聂和军的饭盒笑着起哄说， 见者有份啊，见者有份啊。 天哥抬手用力地搓了一把脸，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混合着泥土气息的空气走了过去。天哥把自己的梦说了，几个人啧啧称奇，王亚雷更是在聂和金饭盒里捞了半天，看能不能捞出一根手指。玩笑开完了之后，王亚雷严肃起来，指着巨石对其他人说， 这些石头不那么简单呢，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起来看地图，你们猜怎么着，指南针在不停地转。哎，可是天亮后指南针又一切正常了，这说明石林里的磁场有一个变化周期，以太阳升起落下为限。而天哥的预言梦啊，我想极有可能跟这个有关，不过呀，所有的梦都是有寓意的。那么田哥的这个梦又预示着什么呢？6个人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张良石敲了敲饭盒，宣布10分钟后出发。再上路之后，果然像张良石说的那样，路变得非常难走了。2个小队渐渐地拉开了距离。张良石和田哥还有周圆圆是一队走在前面。王亚雷和赵胡跟许放公3个人在后面20米左右的地方跟着。四周的景色依旧是壮丽的，但6个人都只盯着脚下的路跟前边的人，以免走散。在转过一块巨石的时候，张良石放慢了脚步，等天哥跟上来的时候，突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话， 昨晚我看到在帐篷外走动的人是谁了。 天哥一愣，刚想问是谁的时候，周圆圆跟了上来。张良石瞟了周圆圆一眼，没再说话。如果昨晚在帐篷外走动的人是周圆圆，那在巨石下的碎纸片也是他撕的吗？周圆圆有必要自己写了字条，自己再撕碎吗？如果不是，那么是张良石在说谎，目的是什么呢？天哥舔了舔干渴的嘴唇，呼出了燥热的气息，看向同样喘息不停的周圆圆。周圆圆脸上的汗连成片地滚落着，显然山路的崎岖在她的意料之外，但这个女人仍然咬紧牙坚持着，没有一点要掉队的迹象。再次上路之后， 一行人在中午12:50的时候走出了峡谷，前方就是平坦的草原了，而下一个目的地是草原那端两座大山中间的长廊，过了长廊就到达卓木拉日雪山了。草原上有一户牧民，几群牛羊在啃食着草地，六个人欢呼着向着那户牧民的人家走去。骑着摩托车的牧民迎了过来，黝黑的脸上满是真挚的笑容。六个人来到了帐篷的前面，好客的女主人已经准备好了酥油茶，牧民家的两条狗摇着尾巴跟在牧民的小儿子的身后。张良是操着生硬的藏语与牧民交谈着，帐篷里不时地响起了大笑的声音。田哥虽然在西藏当了7年的兵，但还真的不太懂藏语，所以只是微笑着坐在一旁看一脸好奇的牧民的儿子。田哥注意到了一个异常的地方，这户牧民似乎正在准备搬家。田哥扭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藏民一家却都沉默了，面色古怪。好半天之后，女主人才说，他们原本是准备搬家的，但田哥等六人出现之后，他们就不必再搬家了。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牧民家的牲畜总是无故的丢失，于是去附近的大佛光寺问活佛该怎么办。活佛说，这是因为牧民的心中有了贪念，在不大的草场放牧过多的牛羊，因此受到了天上诸神的惩罚，牛羊还会继续的丢失的。直到六个汉人出现，活佛要牧民尽全力地帮助这六个汉人完成他们各自的心愿，只有这样牛羊才会继续地属于他们。张良时没有说话，周圆圆闭口不语，王亚雷和赵胡还有许放公也都目光闪烁，似乎每个人此行都有着各自的目的。天哥皱起了眉头，与这种遮遮掩掩相比，他更喜欢明刀明枪的直来直去。牧民一家热情地招呼着六个人，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心愿，但这却让大家都面色尴尬。天哥看不下去，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六个人都来到了帐篷的外面，一个一个地进去，对牧民一家说自己的心愿。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赞同。最先进帐篷的是周圆圆。许放公坐在牧民的摩托车上笑着说，这道神像啊，哈哈，像是到了迪斯尼的心愿小屋了，哈哈，要是能再蹦出个阿拉丁神灯就更爽了啊，嘿嘿。赵虎点上了支烟，看了一眼寂静的帐篷，回头说，哎，你的愿望是什么呀？许放公的脸上掠过了病态的红晕，目光闪烁，他回答说，哎呀，说不得说不得，说出来就不灵了。王亚雷哈哈一笑，蹲下拔了根草放进嘴里咀嚼着，满嘴绿沫子，他说，赵总的愿望我能够猜到一二啊，是把手里囤的房子出手吧。赵胡摇着头辩解着说，哎呀，你的心里真阴暗呐、啊！谁说从事房地产的就一定炒房啊？我告诉你，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件真品降魔杵。赵虎的话音刚落，许放公就大笑起来，拍着赵虎的肩膀说，哈哈， 降魔杵是辟邪的。哦，原来老哥是撞了鬼了呀。 赵虎叹了口气，没有再解释，而是把矛头移向了王亚雷。王亚雷很识趣的招了，他此行的目的是想请一个嘎巴拉碗或灵骨圈。他不止作书，其实也写书，但最近遇到了瓶颈，总也突破不了，所以动了持咒无量、念力超强的西藏法器的念头，希望能够醍醐灌顶，灵感如涌。轮到张良时的时候，他回身望向了遥远的大山，久久没有开口。他在驴友的论坛上说过，每年这个时候他都要到卓木拉日雪山寻找一个人，这也是发起这次徒步旅行的目的。田哥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实话实说，虽然想参观华天集团在西藏的大项目，但他此行真的只是单纯的旅行，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问题最后又轮回到了许放公了，他的脸红得像夕阳里的云草地里的花，好半天才开口，他居然是想弄一些西藏牦牛的牛鞭回去泡酒。四个男人笑得前仰后合。张良师说，牛鞭还不如伟哥呢，需要的话他能从医院里弄出便宜的长期供货。吵闹了半天又重新安静下来了，帐篷里仍然是悄无声息。哎，我说，哎，情况不大对呀。田哥扭头对几个人说着，因为他眼角的余光看到牛羊群正向黑光峡谷的方向移动。五个人匆忙跑到帐篷的一侧，远远地看到牧民的一家正赶着牛羊离去。赵虎叫着向帐篷跑去， 哎，谁说藏民淳朴啊，这扯淡吗？ 五个人同时挤进了帐篷，看到周远远被捆得像粽子一样被吊在半空，嘴里塞着他自己的手套，头顶上垂着一件古旧的降魔杵，身子下面端正地摆着一只嘎巴拉碗，旁边有一包干瘪的木棍般的东西。周远远在空中晃悠着，费力地看向了五个人，喉咙里含糊不清地喊着。几个男人这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匆忙地把他放下来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到最北方》，